米举行会谈。发言人表示，格罗西今次访问伊朗，目的是解决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存在的技术问题。一些国家尝试将这些技术问题政治化。伊朗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技术和专业的框架内寻求与伊朗合作，亦希望机构的理事会即使面对一些国家的压力，都不要采取任何会破坏伊朗和那一个机构之间正常合作的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台湾一带。同时，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 15.2 度，东经 109.1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时速会预料向西缓慢移动，移向越南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北纬 23.3 度，东经 122.1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5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哇，好大块饼喎，搬翻去有排食啦！ 哇，咁大块饼，我边够力搬啊？ 咁啊，我负责搬起块饼，你就搬我翻去啦。 啊，咁你轻好多。 诶，咁嚟啦。 究竟在大自然之中，生物的智慧是天生的，定是后天学习回来的呢？在港台电视31了，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看多些自然，自然识多些自然。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来到9月12号的早上时间6点11分啊。你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啊。这个时分虽然咁早，但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了。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7% 的。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多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亦会有骤雨和雷暴，所以如果今朝早都有外出的计划，或者如果今天可能早上下午都需要去到一些室外的环境，就记住了，既要穿一些通风的衣服，亦都要可能真的带定一件衣服会稳阵一点。34度，如果你去到新界地区会再多两三度，再加上可能就会有落雨、雷暴等等，当然要带雨具啦。如果淋湿了身，亦都希望可以有衫换，如果不是一涉亲就大件事的啦。 我现在个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副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泳，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曲来自 Joey 容祖儿的《全城哒哒哒》，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6点13分。若果现在都是手喐喐脚喐喐的朋友，希望这些节奏感可以令到你喐得起劲一点。 和你被背负着便怎进睡，无处心安莫重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底。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亲吻寄生于脊椎，忘年华也许、啊、这半年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爱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最肮脏洁净每位再破例。 来自冯允谦的恩爱之罪名，当然要请个 Lam 出来了。 今日我就 就想同大家讲啊，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放松。无论你同你讲个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就去咗边度？我话乜？你讲紧白人，你想替我撇数？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英文思想，唱歌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MV 先由天光八到夜。 一月六日，一月六日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日，一月六日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就问你就自尊笃定，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求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知得翻一个人，我讲咗个鬼耐，你知唔知我急到乜嘢？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稽。 一月六日，一月六日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日，一月六日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多句就知道有路啊！我啲中期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暴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 一月六日，一月六日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冇鬼分手，一月六日，一月六日永不退后，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再不争斗，一月六日，一月六日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冇鬼分手，一月六日。全部照旧。 点好唔好？1872388。唔知道系咪照旧啦？不过如果你都有分享或者有打通电话嘅习惯，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偈，同埋点唱噶？1872388呢一条热线啊！今朝早林伟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如果有生日嘅点唱或者系有快乐事嘅分享，打嚟啊！ 身体紧紧贴我，还从未心开始轻轻亲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扣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死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共爱。休息坐坐，齐齐停止，否则即将出错。快饮杯啤酒，冷静扣一口气，并从头看你是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别共爱。 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一啲嘅点唱或者分享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啊！ 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冷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风凉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曲陈慧娴的跳舞街，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呢、這个时候咧，听一听6:30嘅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去到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纪念20年前9/11袭击嘅仪式。当年其中一部被恐怖分子骑劫嘅民航机喺州内嘅尚克斯维尔郊区坠毁，几十名嘅乘客全部罹难。俗称黑匣嘅飞行记录仪资料显示，机组人员同乘客曾经试图夺回飞机嘅控制权。何锦丽致辞时表示，在那架航机上发生过的事，体现机上人士不惜付出一切的勇气。 他形容当年美国在彻底恐惧的时候，国民都愿意转身彼此面向对方，在陌生人面前看见朋友的面孔。这段历史提醒众人美国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和团结带出的力量。何锦丽说，团结并非要各人的意见一致，不论在2001年抑或2021年，美国人之间都有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有信心，而多样性正是美国的力量所在。越南总理范明正在河内会见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范明正说，强大繁荣的中国是越南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为越南提供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和重要经验，越方会将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事项。王毅提到，关于南海问题，双方要遵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遵循已签署的各项协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确保海上局势总体稳定。他说，中越应该加快推进海上的合作，探讨共同开发路径，打造深化两国关系新的增长点。中方愿意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坚定不移推进南海行为准则协商，达成实质有效的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日本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说，期待东京奥运村和残奥村内的纸板床运到大阪，用于专门收治新型肺炎病人的医院入面。大阪新建用作治疗新冠病人的医院，有一座大型的展览中心改造而成，将会在今个月底完工，主要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院内大约有800张的纸板床，加上运动员用过的枕头，会被运到去大阪，提供给新冠病人使用。吉川洋文指，这些床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用过，质量非常好。东京奥组委说，纸板床同由聚乙烯制成的床垫在赛后回收利用，充分体现东京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大阪府是日本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近期单日新增病例仅次于东京都。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香港暂时未有条件好像新加坡和英国咁采取和病毒共存的策略，现阶段要采取清零的策略，但清零并非永久，当接种率高就可以调整。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本港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比率只有60%，高危组别接种率偏低，70岁以上群组接种首剂疫苗只有20%，新加坡和英国的长者接种率达到90%，一旦有社区爆发，香港会有很多人感染，可能出现重症，医疗系统将会不能够承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胸肺学会董事古慧山医生， 其实咧，如果哮喘病人嚟讲咧，佢个病系控制得宜嘅话咧，譬如佢用开药嘅， 佢冇乜發作，佢症狀同平時又冇乜大分別，咁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適合去打即係呢個疫苗噶啦。咁當然佢發作緊嘅話，咁你就梗係要醫翻個病先啦，等佢平復翻啦。但係咧，平復嘅時間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實佢發作好多時候佢都要睇醫生噶啦。其實咁佢可以同佢醫生咧去傾下，即係睇下佢嗰個進度啦，好翻個進度嗰時候，可能佢要即噴多啲藥，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個時間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好係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會打生物制劑嘅，即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喎。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制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時就難分啲咁解嘅啫。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港區國家安全法係為咗維護國家嘅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同時確保香港成為更安全、更穩定嘅城市。有關法規。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二台院线请来梁朝伟主演的超级英雄电影，其中一位武术顾问武术家戴志良师傅， 主要是训练演员啦，动作场面的设计，主角又好，陈法拉又好，涉及动作的一些演员都是非常之勤力的。咁所以见到朝伟啊，好用心去练习噶。咁当然中国功夫的专家去 follow 佢嗰边啦。咁我就是涉及刘思慕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大厦商场对于我哋嚟讲，可能只系一个有瓦遮头嘅地方，未必会好深入研究。不过对于建筑师嚟讲，呢啲就系佢哋嘅心血结晶，佢哋嘅艺术。今日嘅嘉宾有嚟自印尼雅加达嘅建筑师 Faisal。Hello Faisal。 Hello， terima kasih sudah diundang di sini. Saya Faisal, saya dari Jakarta.Saya di Hong Kong bekerja sebagai arsitek dan di Hong Kong sudah sekitar hampir 4 tahun. Sebelum di Hong Kong saya sempat tinggal di Korea Selatan juga kurang lebih selama 4 tahun. Ya, jadi di sini saya kerja sebagai arsitek, tinggal di daerah Tung Chung. Jadi saya bekerja sebagai arsitek di daerah Quarry Bay. Bangunan yang bisa saya desain adalah commercial building seperti like mall atau shopping street atau mixed use building macam perkantoran dan residential building di sekitarnya dan itu dia.Untuk developing area di sekitar itu. 原来 Faisal 咧之前喺韩国住咗差唔多四年噶啦，咁嚟到香港都差唔多住咗四年啦。而家咧就喺鲗鱼涌嗰边翻工，主要系做商场、写字楼、金融大厦等等嘅商业建筑。好奇好想知你系几时开始中意设计艺术噶？ dari kecil saya suka dengan art dan suka menggambar macam-macam gitu ya. Jadi sampai waktu kecil pun saya pernahSaya suka coret-coret dinding dan itu ya dimarahi sama orang tua saya. Kemudian kakak saya bilang, kamu suka nggambar, kenapa kamu nggak jadi arsitek aja gitu kan? Oh, saya pun waktu itu nggak ngerti apa itu arsitek. Jadi, oh ya udah, saya mau jadi arsitek dan interest saya untuk art, menggambar, melukis itu makin besar. Dan in the end dari sekolah itu saya mulai udah tahu pengen jadi apa dan jadi arsitek dan ya itu yang saya jalani sampai sekarang. 原来 Faisal 细个咧已经好中意艺术噶啦，好中意画画，细个成日都会喺墙上边画画，之后俾爸爸妈妈发现，梗系俾人闹啦。跟住姐姐就问佢：你咁中意画画，会唔会想做建筑师啊？佢嗰阵时其实都唔知建筑师系咩，不过就话自己想做。跟住慢慢长大，佢仍然好中意画画，好中意艺术。之后佢真系成为咗一位建筑师。嗱，咁多样设计可以拣，点解你会想做建筑设计嘅咧 ？Jadi waktu itu pun karena memang saya punya interest besar di art, di seni. Tapi pada saat itu saya juga sempat lihat-lihat. Ketika ada penjurusan untuk menjadi apa ketika di sekolah di SMA. Somehow saya juga suka science, jadi saya cari something yang seimbang atau balance, dan saya rasa itu cuma bisa ditemukan di arsitektur gitu. Jadi itu salah satu alasan saya memilih menjadi arsitek, karena selain something yang rigid untuk science, di situ juga saya tetap bisa mendesain dan ya saya bisa tetap kasih art interest saya di dalam desain itu gitu, walaupun tetap ada perhitungan-perhitungan matematis dan science deh. Iya. 佢话虽然佢对于艺术有兴趣，不过同时佢亦都好中意科学、哦。咁点样可以两样都做到呢？最后发现建筑就可以啦，除咗有一啲科学嘅元素可以计下数之外，佢亦都可以继续做设计。佢相信呢个应该系最好嘅选择啦。嗯。兴趣可以变成工作，绝对是一件非常之幸福的事。不过我们都不可以忽略 Faisal 在背后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师培相信所有的成就都是努力堆砌出来的，所以大家要一起加油啊！今集多谢 Faisal 的分享，下集同我们讲下你在香港的生活啦。今天多谢 Faisal。 Sengsara benci ku melihatnya. Apa dia itu siapa bisa membuatmu merana? Cinta apa kau tak bahagia? Sini denganku saja. Apa dia itu siapa? Aku ini lebih baik dari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哋听个电话先咯。第一位接通嘅朋友咧，有许女士嘅，早晨啊，许女士。 早晨。 系啊，点啊你？ 不备转写 上。嗯，点啊你？ 嗯，我呢个月十八号咧，就系、是、我个侄仔生结婚嘅。 哦。咁所以你就打电话嚟想恭贺佢啦，系咪咧？ 系啊，系啊。 嗯，系咪都唔会大搞啊？而家呢一段时间结婚， 嗯，都搞啊。 嗯，点大搞法先？ 系啊，喺酒店度搞仪式啊。 系，咁啊，即系叫做请大家去啦，可以。 系啦，系啦。 咁就可能即系都有好多措施咯，即系可能要分开啲人啊，啲台又唔可以坐得太多人啊，咁。 是的，又要分上下就搞咯。 其实现在呢所谓大牌筵席是现在还大牌了，因为真的呢由朝到晚都要搞可能几场啊，即可能要搞一些，因为可能限聚啊或者人数关系啦，又未必说真的宾客打疫苗的情况可以这么了如指掌啦。我知道有些人呢就是可能晏昼搞完一个鸡尾酒会。跟住咧就可能傍晚嘅时候咧就观礼，然之后夜晚咧又再摆酒咁样，哇，搞三轮咯！咁你啊，你啊高兴啦！ 系啊， 嗯， 咁个23号咧又系我个孙生日啦。 吓，咁去得边样好咧？到时 系咯，嗰日又一齐去咯。 哦，咁啊一齐去就可以啦。挺好喎、 啊、 呢、這个提议喎、 啊。 好啦，咁希望佢哋呢即係结婚嘅呢就幸福美满啦，生日嘅呢就聪明伶俐啦，快高长大啦。 係啦，係多谢晒。 好啦，多谢你电话。 嗯， 好，拜拜。 拜拜。 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吓，喜事咧，真系令到人咧好爽嘅。咁啊，同埋咧，听到喜事嘅时候咧，自己都会有一种嘅喜悦。我都觉得好似都颇长一段时间冇去一个婚礼嗰度叫做观礼啦。咁希望真系咧，疫情快啲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即系呢啲喜事都可以多啲人热闹啲啦，去现场睇咧都系好噶嘛。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周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啊，周生？ 早几日咧就系、是、我结婚30周年嘅3号， 系 12月3号。 嗯，咁有冇特别嘅搞作氹下另一半开心啊？ 嗯，我太太走咗、 哦。明白明白，咁、即系都系喺个心里边记住佢啦。 系啊，冇错。 咁特登打电话上嚟就系想分享呢样嘢系咪咧？ 啊，冇错冇错。 嗯，都走咗几耐啊？我想问下太太。 2005年， 嗯，2005年，咁即系都成十几年啦。但你都依然好记住呢啲日子、哦，系咪啊？即系每一年都仲系呢啲时候都仲记得啊！即系我哋结婚几多年咧？咁，咁所以常在你心中系咪？ 祝好人身体健康。 嗯，啱啊！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有时都系嘅，即系喺我哋心目中咧，有好多家人咧，好似时时都喺我哋身边咁样啊。都希望咧，如果仲系喺度健在嘅人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同埋咧幸福咁样活每一日。我有时都成日觉得噶，即系如果你或者你嘅另一半咧系一路携手去到老嘅时候咧，大家经历咗一段好长嘅人生路啦。但系去到剩翻是第一个嘅时候咧，咁另外一个咧嗰对眼啊，个身体咧就好似代另外一个继续喺呢一个世上生存，咁啊更加多咗一份寄望咧，就希望可以健康啦，同埋睇到呢个世界更加多精彩嘅画面。所以都要活得好，做好自己，咁啊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擘大眼的时候无论什么年纪都是，我都觉得好像一擘大眼就觉得啊，真的好了，多谢个天今天又给我继续可以擘大眼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一种满足来的。好了，我们听一听下一个电话了。早晨，黄生，早晨。 早晨，帕比。 早晨，怎么样？有什么想说呢？ 哦 ，OK， 讲下一啲开心嘅，就讲下啲唔开心嘅事。 嗯，好， 开心嘅事打个电话上嚟先啦。OK， 先讲下包尾先嚟吓。咁 actually 我听咗你个节目都好耐嘅。 嗯， 咁尤其呢个时段同埋晨光啦，咁我觉得做得好好嘅。 多谢多谢。 系啦，咁啊讲翻自己先啦，因为其实自己每个礼拜呢个时段其实都成日会听住你节目嘅，不过就吓因为都会跟咗时间啦，咁啊每个礼拜呢个时段都是做运动，所以听住一路即做运动，听住你节目 你都好有恒心喎、啊，咁、因为每个星期呢个钟数起身做运动都唔容易噶、 啊。咁、我都开心听其他听众同你倾偈，咁你都分享下啲经历啊，嗰样嘢，咁自己都有好多得着嘅。 系 啊，咁啊，啱啱唔好彩，上个星期啱啱呢个时段就吓，即、发生咗啲意外，咁啊，咁啊入咗医院，咁啊要做一个手术咁样样。 系 咁啊，啱啱足足。一个星期咁样嘢，咁、就有啲感觉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喺呢度吓，都真系特别好衷心多谢香港嘅医护人员，吓、咁真系佢哋系好悉心照顾病人嘅，吓、我自己年纪唔大唔细，啱啱中间，但入到嚟，我见到即系上上下下，即系由我吓受伤，啊，医护人员送我入嚟，跟住去到有医生睇做手术，入病房呢几日嘅照料，佢哋真系个个都系尽心尽力心照顾我哋嘅。 系。 咁我自己吓都叫上系年轻啦，好多嘢都可以去照顾翻自己，但我都睇到有即系中间有好多其他病人，咁真系自理能力系难啲嘅，生活即系咧，即系咧些啲嘢，但系啲吓姑娘啊、工作人员啊嗰样嘢，个个都系好悉心照顾佢哋，即系我觉得系喺呢度系真系好似一家人咁样样吓，唔系嗌你 number 嘅，嗌你个名嘅吓、去照顾你哋啦吓。咁呢度我真系好衷心多谢佢哋吓，尤其呢、這个COVID 嘅时间吓，我哋系唔俾探病嘅、家人即系净系可以送啲物资啊吓，又或者吓叫住到某个天数咁先叫特别容许嘛，啲家人可以碰下面 吓， 咁我知即係大家都有個難度，咁大家盡量去睇下點樣去將就下，咁但係我亦都好衷心地即係希望即係有屋企人嘅，咁亦都希望多啲關懷下身邊嘅人咯，照顧下嘅需要需要照顾人士咁样咯。 啱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可能好多人好表面上会觉得啊，医护人员咧都系佢嘅职责所在啦，可能系照顾啲起居饮食啊，或者真系一啲医疗嘅需要啦。但系咧，如果真系感受过医护人员嗰种关怀咧，其实我谂咧被照顾嘅人咧最大嘅感受，可能反而系个医护人员平时同佢嘅一啲相处，或者一啲好少嘅 moment。譬如我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都系唔严重啦，好彩吓，我嗰一次就系有少少嘅交通事故啦，咁我都系送去医院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咧就系因为自己好惊啊，咁可能嗰一刻咧都唔系好清晰地可以表达到底我头先发生咩事咧，咁就吓到不停咁即系坐喺度喊啦，咁原来人咧遇到呢啲时候咧系真系会好惊噶，咁我感受到嘅就系、虽然我见到哇，可能咧你一入去嘅时候听到好心急啊，可能好多人啊，或者好个地方好似个氛围好大嘅压迫咁样啦，但入到去咧，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两个护士咧，即系都系啲急救嘅护士啦，系不停咁样安慰我，即系啊，你唔使惊嘅，你阵间慢慢话帮我哋听。如果讲唔到嘢唔紧要噶，咁系咪点啊？咁你唔使惊，唔使不停咁样同我讲呢一番说话咧，我就觉得啊，通常啲人咧就会话啦，你同佢讲都冇用噶啦，都唔会唔惊。但我嗰一刻咧，我就觉得哇，其实大家叫做萍水相逢啦，即系我嚟到呢度咁啱先撞到你哋啦。咁但系佢会好用心，即系因为佢有好多嘢可以去要去处理，或者人手其实都唔足够。但我会觉得啊，其实你就算哪怕花咗五秒、十秒钟去希望令到我好啲嘅呢一个心态啦，其实我系记到而家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大家有时都可能忽略咗佢哋有好多自己要兼顾嘅嘢。就算可能一个医护人员咧已经有十个职责咧，可能喺五分钟里边。要完成， 冇错。 咁但系真系我哋自己睇在眼内嘅就系、有时可能系佢哋嗰个心上面，喂，原来真系好顾我哋嘅感受，即系唔系净系外在嘅伤势，可能内在心灵入边，哇，嗰啲惊啊，嗰啲担忧，又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啊，又可能一啲嘅手术后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康复嘅过程里边，有好多嘢你会担心啊，你会未知啊，或者会气馁嘅时候，其实佢哋一两句说话咧，我哋系觉得哇，真系突然之间，点解呢个人唔识我，但系都咁样讲嘅咧？咁突然间嗰个支持系特别大嘅，真系 系冇错，完全同意。 系啊， 尤其去到呢一个咁嘅环境， 系即系真系 系 关心照顾。 啱啊啱，都希望你即系快啲康复啦，同埋喺呢一个环境嘅时候咧，人同人之间嗰种嘅相处，同埋就算一个眼神或者拍一拍膊头咧，已经系一个鼓励嚟嘅。我都感受过呢一种鼓励，所以我都明白。咁希望真系嘅将呢一种嘅多谢啦，同埋呢一种鼓励，亦都俾埋咁多嘅医护人员。除咗多谢你哋即系照顾我哋所有患病啊或者系受伤嘅人士之外咧，亦都希望你哋可以保重你哋嘅身体啦。咁啊，大家一齐打胜呢场硬仗啦！即系呢个肺炎都希望快啲踢走佢。 系，冇错冇错。 好啦，咁你要保重啊。嗯， 系，多谢吓。我想喺呢度特别多谢翻吓联合医院嘅工作人员啦，吓十起病房吓，同埋三医病房吓。咁多谢佢哋嘅悉心照顾啦。咁亦都多谢我太太我妈妈系我唔能够喺屋企照顾佢哋嘅时候咁都撑住啦。咁我多谢我老婆我就差唔多我都会激嬲佢，咁希望佢继续容忍我。 喂，你激得嬲佢，即系证明你喺佢心目中好有地位。如果唔系，话知你啦。 可以。俾機會我行，執翻條命仔，再用你個方式去繼續去愛佢哋啦。 係啊，即係我諗康復嘅過程都有段時間要適應啦。咁你都要加油，因為我覺得真係嘅，就算你話小傷患或者大傷患都好，都會係一個人生嘅歷練同埋一種改變嚟嘅。咁我覺得無論係你啦，同埋你嘅家人啦，我都希望你哋可以用一個好正面嘅方法去面對，即係遇到啲咩困難唔緊要，我哋諗方法解決。因为总要相信所有问题都一定有可以解决的办法的。 是没错。 好啦，加油了。 好，多谢晒。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好鼓舞，我觉得呢件事啊，即系希望啦，即系除咗佢之外咧，所有即系患病或者如果呢一刻咧系有缘听到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嘅话咧，林慧都希望你哋可以早日康复，同埋记住每一场嘅硬仗咧都唔系你自己一个人打嘅，有好多人身边咧会陪住你一齐走嘅。好，我哋听一听呢个时段，应该只能够听最后一通电话吓。早晨。 早晨， 女士，早晨， 早晨， 点啊？你几好嘛？ 系早晨啊，林慧小姐。 早晨，早晨，点啊？ 早晨啊，系首先多谢下你哋柜台工作人员个佢啊咁忙都能够接通我个电话吓，多谢小白啊，即系麻烦佢吓，咁祝你哋柜台个个身体健康。个柜台居工作人员个个身体健康， 好啊，多谢。 咁我同你分享咧，即系我个女女咧，初十生日嘅， 系 初十生日嘅。咁咧，我可唔可以讲埋一家个个生日嘅一齐讲噶？ 可以，嗱，不过我哋时间有限，我哋要讲得好快，得唔得先？ 好， 分别有边个？ 系我女女初十生日嘅，咁佢先生就十月生日嘅，咁养个仔仔二月生日嘅，养个仔仔叫做陈米白陈米神，咁我个大女咧就先生二月生日嘅，我大女就四月生日，我自己三月生日嘅，咁。所有人个个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真系嘅，一年365日咧，即系屋企都有唔同嘅喜事啊。不过我觉得最叻嘅咧就系、我都希望我去到以后再大啲嘅时候咧，都可以记得好清楚到底边个打边个，同埋边一日生日，咁就最好啦。 决赛。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重返奥脱福的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协助曼联以4-1击败纽卡素，暂列英超榜第一位。另外，车路士以3-0击败阿士东维拉，卢卡古攻入两球，再加上高华石的入球，协助车路士取得4-3的成绩。在英超榜上有10分，与曼联同分，但由于得失球较差，车路士现时排第二位。较早前热刺作客爆冷，以0-3负于水晶宫，跌落联赛榜第5位。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七点十分，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吓，继续留守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Pagi teman-teman。 咁啊早晨啊，咁啊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真系啦，第一时间要问下格先生先。你知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咧，有啲嘢而家即刻唔做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唔记得啦。咁啊，问下你最近觉得出门口最容易唔记得嘅乜嘢咧？ 我咧就有次系唔记得戴口罩，觉得自己戴咗嘅， 系 觉得自己已经 OK 咗噶啦，就嚟出门噶啦，咁就开咗门噶啦，个脚都已经踏咗出去啦，咁突然间觉得好似有啲嘢争啲咁样，后屘先知道，咦？唔記得戴口罩，就快脆去翻翻轉頭先戴口罩。 我啱啱嗰個星期一咧，即係過去咗嘅星期一咧，咁啊，話説我朝頭早咧就有一個任務啦，就係、我就諗住因為我請咗半日假嘅嗰日，咁我就帶個女翻學，因為佢開學啊第一日。咁我嗰日咧就正正係經歷咗你講嘅呢一樣嘢啦。首先我係唔記得咗戴鎖匙。第二我系唔记得戴口罩，咁咧个口罩咧，我其实咧本身临出门口之前咧，因为我习惯咁样嘅，我个屋企门口咧我就摆咗一啲个搓手液喺度嘅，咁其实都因为我开放式厨房嚟嘅，咁我要行去厨房都好容易嘅啫，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当刻谂住，如果我着咗对鞋先戴口罩会惊整污糟啦，咁我就谂住不如摆个口罩喺度，就即系戴咗口罩，然之后先洗埋手着鞋咁样啦。咁谁不知咧？因为我嗰日咧就突然之间谂起有啲嘢要带过去，即系俾我个女开学咁样啦。咁于是乎咧，我就放低咗个口罩，就记得拎嗰样嘢咧，即系一只手拎住个袋，另外一只手拎住手袋咧，就唔记得咗拎个口罩。咁跟住就随即扮埋道门，跟住行到出门口就谂紧，咦，我个口罩咧咁。 咁但系都好快就已经。 我一闩门嗰下，我已经记得了，不过我已经闩咗门啦。而我又冇戴鎖匙，因為我嗰日仲要喺度諗啦，唔緊要啦，唔使啦，即係鎖匙今晚都有人開到，不如即係減低個負擔啦，唔係陣間又要好攣氣嘅，又要拎住個書包，又要拎住呢樣嗰樣咁。我仲特登同自己講，咁我聰明啲啦，帶少啲嘢啦，連鎖匙都唔好拎啦咁。跟住我一翻閂門嗰一下，我已經心諗大件事啦，今次咁。咁我即刻就諗下，我手袋會唔會有後備嘅口罩咧？咁 通常都會有噶嘛。 系咁啱先都系冇嘅。好啦，咁于是乎我就可以谂啦。而家六点几朝头早，咁我就喺度评估个风险咯。到底我行落街会发生咩事咧？咁样咁，但系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啦，我冇留咁隔篱钟隔篱屋嘅钟噶嘛。咁我就唯有硬着头皮咧，就行落去啦。咁但系咧，我就抄咗我屋企，即系我自己手上面有啲乜嘢咧咁。咁好彩咧，就系我有一个嘅抗疫帽。即系都叫做有个罩啦，咁同埋我一条手巾仔，因为咧我预咗带小朋友翻学放学咧，我都会带啲棉纱巾嘅咁。咁如果条棉纱巾咧系好大条嘅，就足够可以俾我围住即系自己个样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唯有硬着头皮戴住顶帽，再围埋个纱巾咁样行落去啦。即系因为我其实咧最惊咧系造成人哋嘅恐惧吓。嗱，虽然我自己心谂我都有评估过个风险，因为我谂嗱，我疫苗打晒啦，应该冇嘢嘅。咁然后我又觉得咁我都安全啦，又冇咩唔舒服咁样。咁同埋我真系翻唔到转头，我冇办法啦已经。咁点算咧？咁唯有硬着头皮行落去。好彩，我一入 lift 啫。有个街坊见到我咁狼狈，佢即刻已经俾咗一个口罩我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即系你话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即系自己都好唔想啊，亦都好唔愿意造成咗人哋，即系又惊啦，自己又唔应该啦咁。咁但系好彩，我突然一打开个 lift 门，我都未离开我个楼层，就已经有人戴咗个口罩俾我啦。咁我就觉得哇，真系超级好彩咯！ 冇讲嘢嘅， 佢就你咪冇口罩，我有啊，咁就递俾我啦。咁因为佢可能觉得我个。扮上次系唔记得咗戴口罩， 因为咧呢件事咧都发生咗嘅。我琴日就系预咗呢件事咧，我哋就落街嘅系我哋屋企人啦。咁就喺 lift 嗰度，咁我哋系上边咧就要落去下面嗰度咧，中间嘅时候咧就停一停喺某层嗰度。咁咧就有一个 auntie 企喺度，咁就系入 lift 啦，系好镇定嘅 auntie， 冇问题嘅，系入 lift 然后企。定咁样，但系个 auntie 又唔记得戴，即系冇戴口罩嘅， 佢 好镇定 嘅，系嘛自己， 系啦，好镇定嘅，我望住佢，咁你咁样落街唔得嘅，你出去嘅时候亦都系唔得嘅，咁我就细细声同佢讲， 唔該，你係咪唔記得戴口罩呢？咁佢就話：哎呀，哎呀，哎呀，原來真係佢唔記得咗啊！ 佢自己 但 系 佢真系好定，因为佢唔记得，佢唔知道，所以佢咁镇定。因为如果系你咧，你知道咗咧，就真系已经系开始准备啦。咁我就话诶，使唔使系啦？我俾一个，原来佢自己个袋都好多，一沓噶佢个口罩， 即系真系唔记得带， 多到不得了，大把。佢话哎呀，因为咧，话我屋企人咧都成日同我讲要袋定，因为我成日唔记得噶。佢话所以咧，我个袋咧系好多口罩噶。 咁我多咧系净系谂住你今日着咩色衫都衬到， 系有assortment咯。见到真系，起码佢嗰个系有成我，因为如果系譬如话我带。出街咧 extra 兩個嘅啫，佢起碼有十個咯。 哇，咁好似好誇張喎！ 一沓啊，佢 佢未都預咗係自己唔記得之餘，可能身邊啲人都會唔記得，都可以幫下人咧。 應該係，我就之前我就諗。點之前嘅時候點開口咧？但我覺得就一定唔記得噶啦佢。 我有一段時間都係嘅，我有一段時間咧係即係最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咪有一段時間撲唔到口罩噶。咁我嗰陣時咧係喺第二度訂到啲口罩翻嚟咧，我都有袋住一堆，即係諗住如果真係見到有人冇嘅時候，就執幾個俾佢啦咁樣。我嗰陣時都係咁嘅心態咯。所以我真係唔排除香港都有啲人好似我咁樣咧，就係、是、袋多幾個。如果萬一即係遇到一啲人咧係冇嘅話，或者自己有啲咩濕咗嘅話咧，都可以多啲替換。 你个袋有冇啊？系咪？ 有 几个啊？ 你估下， 两个 差唔多啦。咁不过我觉得咧，自己真系要有一个好好嘅防备嘅，即系就算如果万一自己真系唔记得嘅时候咧，咁你都要有两手准备，就唔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呢啲个案咁舐嘢咯。 Rindu yang tak pernah begitu hebatnya. Aku mencintaimu lebih dari yang kau tahu. Meski kau takkan pernah tahu. Aku persembahkan hidupku. aku bertepuk sebelah tangan.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这个时候呢都有啲重要嘅信息呢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㗎喎。 Ini permohonan untuk masuk SD1 buat anak-anak yang lahir atau sebelum Desember 31 tahun 2016 dan akan masuk SD1 di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di September 2022 dan dia boleh deh partisipasi dalam masuk SD1 tahun 2022 yang mulai September tahun ini. Jadi formulirnya dan juga cara-cara untuk penjelasan bagaimana cara mendapatkan dan mengisi formulir, leaflet informasi tersedia dari 2 sampai 27 September 2021. Orang tua bisa mendapatkan formulirnya di TK, tempat anak-anak belajar dan sekolah, dan juga formulir bisa diambil di Home Affairs Inquiry Center dari kantor-kantor distrik dan juga di regional Education Offices, juga bagian alokasi tempat sekolah di Biro Pendidikan. Orang tua dari latar belakang minoritas etnik bisa mendapatkan informasi dari ini masuk sekolah ini dengan bahasa mereka masing-masing di juga di bagian Biro Edukasi di bagian untuk mendapatkan tempat sekolah di daerah Kunthong. Semua formulir diisi, dokumen-dokumen juga diberikan, harus diberikan langsung ke sekolahnya yang diinginkan,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antara tanggal 20 sampai 27 September tahun ini. Dan orang tua juga boleh melihat terus update-nya di informasi dari Biro Pendidikan atau websitenya Biro Pendidikan.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telepon 2832-7700. 这个关于小一入学申请的一些资讯，如果需要查询多一点的话，就可以上到教育局的网站，又或者是致电这个热线电话2832-7700，2832-7700，可以查询的时候就知道多一点资讯了。 Waktu tanpa dirimu, oh sayangku. Ku ingin dirimu, ku ingin kasihmu, karena kamu, oh cintaku. Mungkin cinta ini tak harus miliki. Cinta kamu cinta aku adalah cinta cinta cinta cinta kita cinta kamu adalah cinta aku adalah cinta cinta cinta cinta kita kuhabiskan waktu tanpa dirimu. Oh sayangku. 我想问一下，我刚才是这样听到煎打煎打煎打，真的是怎样？ Love 爱。我听阿先生讲话呢一位嘅歌手咧，都系属于一个年纪轻嘅歌手啦。一嚟系咪都多系细细个开始发展嘅咧？嗬， 唔系好多嘅，但系就真系系多过香港啦，起码。 咪细到咁样，通常咧香港就可能会有一个模式，就觉得可以系栽培一段时间先嘅，然之后栽培咗一段时间之后，先至再慢慢捧出嚟咯。 你唔记得咗之前印尼咧几唔系好都？好幾年噶啦，佢每年都有一個係kids 嗰啲 talent show 咁樣。 哦，係啊，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啊，係 啦， 係 真係可以唱得到嗰啲小朋友。 我想問下，你印尼嘅 kids cat talent show 係咪即係硬官做評判嗰個？係 啦，之前嗰、那個。 哎呀，我有睇啊，因為我覺得好好睇啊，印尼好多小朋友去參加呢啲 talent show 嘅， 細個嘅一來啦，同埋仲有咧，之前我都同 Baby 分享過，夾 Baby 分享過係有啲choir。是小朋友的 choir 是攞奖的， 是 好细个已经出来唱歌，同埋是他们真的唱 choir 呢，是啲教练要逼他们又做运动啊跑步啊，因为要 fit 才唱得到， 要练气啊，咁啊，即系好多嘢要去训练嘅，真系。即系如果要做到一个目标，如果你话要上到台有一个 performance standard 咧，尤其是你系即系十几岁嘅话咧，我谂真系需要训练嘅。尤其是而家咧呢一行咧，唔单止净系你嘅唱功要了得啦，可能你对音乐嘅知识啦，或者系你对可能好多以前嘅作品嘅演绎啊、情感啊、故事咧，都要好熟悉嘅。 嗯， 即系都系个训练咯，因为我有听过话咧，其实嗰、那个栽培唔系净系好似韩国咁样练跳舞啦，系反而你喺音乐上面嘅学识咧，同埋嗰个学样都要栽培三五七年咧，先至叫做可以熟悉到呢一个地方啊，或者系呢一度嘅文化同埋音乐啦，对你之后嘅一啲认知同埋唱歌都系好有帮助嘅。咁我唔知道呢一个讲法系咪真系喺印尼都系咁样啦，定还是系其实可能咧大家嘅嗰个社会好唔一样嘅时候咧，就系、是可能他们随时随地小小个开始在屋企都会唱歌啊，不是只是参加比赛那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印尼人唱歌是厉害的，真的。 嗯， 普遍那个表演的质素都是很好啊。那么稍后我们再听下更多的作品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海地检察总长邀请总理亨利解释他和总统遇食案主要疑犯之间的联系。检察总长指出，在总统莫伊兹今年七月遇食身亡前几个钟头，亨利和案中主要疑犯巴迪奥曾经通电话。他说亨利只是获邀解释，属可选择性质，他没有权力正式传召对方，但强调案件对国家来说是极为严重，他去信邀请是合理的决定。檢察人員說，根據從手機服務供應商取得的記錄，確認巴迪奧和亨利在莫伊茲被殺前曾經對話兩次。位置追蹤數據就顯示，巴迪奧是在案發現場進行有關通話。莫伊茲在今年7月7日凌晨在家中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殺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到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纪念20年前九一一袭击的仪式。当年其中一架被恐怖分子骑劫的民航机在州内的尚克斯维尔郊区坠毁，几十名乘客全部罹难。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资料显示，机组人员和乘客尚思曾經試圖奪回飛機的控制權。何錦麗致辭時說，在該航機上發生過的事體現機上人士不惜付出一切的勇氣。他形容當年美國在徹底恐懼的時候，國民都願意轉身彼此面向對方，在陌生人面前看到朋友的面孔。這段歷史提醒眾人美国民众团结的重要性和团结带出的力量。 何錦麗說，團結並非要各人意見一致，不論在2001年抑或2021年，美國人之間都有不同意見，他對美國有信心，而多樣性正是美國的力量所在。美國財金監管官員據報討論是否對泰達幣等穩定幣就風險和好處啟動正式評估，確定會否威脅金融穩定。報道引述知情人士指，美國財政部和其他聯邦機關即將決定是否由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啟動有關評估，該委員會有權認定某間企業或者某些活動對金融體系構成系統性威脅。這個標籤一經貼上，往往意味監管機構會出台嚴厲規章加以監管。交易員普遍使用穩定幣購買比特幣和其他虛擬貨幣，穩定幣對加密貨幣市場十分重要。分析指出，穩定幣在不受監管的灰色地帶蓬勃發展，流通中的市值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但目前不清楚有什麼金融法規適用於這些相對較新的投資商品，相比傳統金融產品對消費者的保護程度低很多。美国网球公开赛，英国18岁女将拉杜简奴直落两盘击败19岁加拿大小将费兰迪斯，两盘比分是6-4和6-3。拉杜简奴在今届美网以不失一盘的姿态封喉，传媒形容为神奇之旅。拉杜简奴是网坛史上第一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外围赛球手，亦是44年来首位打入大满贯单打决赛的英国女球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用清脆柔弱的声线爆发出最强的力量，坚持创作音乐，一步一步唱出他们充满音乐的生命。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 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5，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女性乐队音乐集。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神秘花基格先生。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讲下呢、這个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34度啊，新界咧再高2-3度，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再加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Sekarang temperaturnya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7% dan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sangat panas. Di pertengahan hari 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2-3 derajat dan juga di daerah-daerah tertentu nanti agak sore bisa ada hujan dan petir. Dan kedepannya ya 2-3 hari juga ada masa cerah yang pendek dan juga mulai ada hujannya。 嗯，咁啊，格先生咧，头先咧咪后都同我讲咗一啲咧，关于啲印尼咧最近咧好流行，或者唔可以话流行咧，就系好多人都去做嘅一个搜寻，到底系搜寻乜嘢咧？香港咧就有个嘅词咧叫做人肉搜查，咁啊即系揾一个人出嚟咁嘅意思啦。咁啊，印尼原来都大体上系即系差唔多做紧呢样嘢吓， 应该系揾唔到嘅，系想知啫佢哋。 嗯，其实揾出嚟又点啊？ 想知道咯，我觉得，因为咧就格威应该都有留意嘅。就之前就话系有个 lottery 嘅香港系类似系 lucky draw 咁样， 即系打咗疫苗之后就有啲咩抽奖咁样。 系啦，第一奖就大家都知道系一层楼啦，然后仲有后面嗰啲咧就第二奖咧就系有每个人有得 shopping money 啦，系大概一个人系10,000蚊嘅，系嗰个里面咧个 list 咧就10个人咧就有个电话号码啦。即係有啲係個 number 係遮咗嘅，同埋有個香港身份證嘅前面嗰幾個有個 alphabet 加埋幾個字嘅，咁就裡面十個裡面咧就有一個係個身份證咧係 WX。 嗯， 格 Barry 知道噶啦 ，WX 即系工人姐姐咯， 即系工人姐姐啦，因为 W 开始嗰啲就系工人啦，姐姐或者哥哥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唔知系咩人啦，即系可能系印尼啊、菲律宾啊，我唔知啦，但系人哋因为见到有一个 WX 咧，就哇！有一个哇，真系系 好开心啊！ 大家 domestic hall 里面有一个中咗10,000蚊，可以使嘅。咁嗰个就想知道系边个。 但我想话咧，嗱呢一个咧都好取决于咧，到底嗰个嘅 shopping money 系乜嘢嘅 shopping money 啊？即系如果比着我系工人姐姐啦，我当假设啦，我譬如中咗100,000蚊嘅超市礼券咁样咧， 系 其实我会睇下，即系到底我喺指定限期里边用唔用得晒先咯。如果唔系，其实我都要谂啲方法去用咗佢咯。 咁都系嘅，要睇清楚嘅。咁就变咗好多人，第一嗱啲香港嗰啲印尼姐姐啦，就第一就话啊好开心，好戥嗰个人开心，系好嘅，因为唔系话点解佢有我冇，唔系嘅，系开心 positive 嘅，系戥嗰个人好开心。咁第二就系边个嚟嘅咧？有冇人知道系边个咧？但系冇话特别查嘅。 格先生问你啊，如果你自己系中咗奖嗰位格格，你会唔会出声 啊？梗系唔会出声。 咁咪就系咯，咁点查啫？ 但系有人真系想知噶嘛？咁第三咧就话，如果咧个个都系佢嗰个幻想，如果咧我系嗰个格格咧，我中咗呢笔钱，但系应该系 shopping voucher 嚟格格格，唔系真系兜兜钱俾你系咪？我真系唔系咁清楚啦。 其实如果嗱，我当假设啦，如果我真系中咗呢一笔系叫做 voucher 咯，我一定会派街坊咯。 嗱，佢就觉得系如果佢中咗咧，会唔会继续喺香港做嘢咧？定系真系翻去咧？ 冇咁天真啦，100,000蚊咋？ 系咯， 仲要系嗰啲礼券。我不是香港做嘢，我怎么吃啊？我寄回人家都没用的，那个除非你真的买小东西之后寄一些货品回人家也可以 的。是真的不是现兜兜的钱来的，是 shopping voucher 来的，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 了，因为我没什么抽奖运的，我打从第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关我事了。 我都觉得是不会的，不关我事的。所以呢 Gary 刚才都有问我，如果是真的中了很多很多钱的话，会怎样使？我没有想过 Gary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运气是不会有的，这个事所以想了都没用，因为你想这些真的要去 plan 的嘛。 我是有想过的，但是呢好即是都不知道是幸运定是不幸，即是幸运就是给个机会你自己再去努力啦。咁如果不幸就是即是未到过啦这个机会。咁但我真的有想过，如果我中了奖嘅话我会做啲咩，我一定会分咯，即是我一定不会自己一个人要晒呢一笔钱，我一定会分俾人咯。 但实在最重要呢，如果我觉得啊，我自己有个中好多好多钱，咁一定是好惊讶㗎啦。应该是开心嘅。但最重要我觉得呢是唔好咁快想要怎样整先，摆喺度先，静落嚟先，慢慢嚟， 冷静啲， 冷静先。我唔需要今日收到咧，今日即刻咧就 call 晒啲人啦，咁样啊，唔使嘅。你摆喺度先，唔使出声先，唔使出声呢个系好嘅，唔使出声先，谂谂佢先。你可以一个月后啊，一个星期后慢慢谂，咁样最好嘅。 是的，但记住即如果是那些彩票那些记住拿了先，就不要等一个月之后都不去拿。 拿了先然后先慢慢想，但是我真的是没想这些东西的。 但你会不会分给人啊，你觉得？ 我觉得我会，我会做善事的。 我都会，一定会。是啊，即希望帮到有需要的人，即家人一定会分。我反而是觉得我留不留给你自己没什么所谓。即因为我反而觉得我都几肯定，就算我有冇多一笔钱嘅话，我都唔会改变我而家嘅生活或者我而家嘅作息咯。 呢个重要啊，卡巴 里。系啊，即唔会豪使，我唔会突然之间话，我要使豪啲啊，买车啊，买楼，我唔会做呢样嘢咯。即我觉得只要系反而将啲钱用喺一啲适得其所嘅用途，所以我都几肯定，如果我中咗奖嘅话，受惠得最多一定唔系我自己，一定系我身边嘅人，或者甚至乎唔识我嘅人咯。所以即我真系有咁样谂过噶，不过就真系唔到我中。冇办法，系咪先？我想派都冇得派啦，咁就。 空 Take you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有啲关于疫情嘅资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umur 12 ke atas. Diboleh bikin janji lewat online booking system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salah sat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dan klinik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nya itu akan beroperasi harapannya sampai akhir Oktober 2021. Orang yang mau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dan mulai dari 11 Agustus pada hari yang sama tiket-tiket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semua 24 vaccination center ya, kecuali yang dijalankan oleh rumah sakit privat, kepada orang umur 60 ke atas yang belum bikin booking supaya bisa menerima vaksin di tempat yang ditentukan, di jam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distribusi itu. Jadi untuk vaksin BioNTech boleh dari umur 12 ke atas, vaksin Sinovac boleh dari 18 ke atas. Pemerintah juga akan melihat ya vaksin-vaksin lain-lainnya yang juga bisa aman dan efektif. Dan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biasanya cuma sementara dan juga agak ringan, dan akan dimonitor sama pemerintah keamanan dari vaksin COVID ini. Jadi kalau vaksinasi itu bisa membuat tubuh lebih bagus dalam memerangi penyakit, dan juga setelah vaksin pun untuk prosedur kesehatan ya, protokol kesehatan juga harus tetap dilakukan, contohny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Jadi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疫苗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来睇多啲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失眠的人有福了。 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设性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已似风轻，听见梦。 Jocelyn 上年考了音乐治疗师证书之后，决定要做一些同音频治疗有关的歌曲。今次就是他首次将有安眠效果的音差频率放入作品当中。 一觉睡去不靠眼睛，信任这刻的反应，我梦已醒。 作曲陈明喜、咳新风，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咳新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明喜《星之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周星馳，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巴比，格先生。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有啲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嘅、哦。 第三兵发先啊，市 juga kebersihan diri ya dan lingkungan juga kunci untuk melindungi diri terhadap penyakit COVID-19 ini dan juga ingat untuk cuci tangan sering-sering kalau nggak ada air fasilitasnya pakai hand sanitizer ya dan juga kalau bersin pakai tutup mulutnya bersin di tisu dan juga hindari kerumunan dan kalau seandainya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dilakukan juga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terlebih di tempat yang banyak orang di rumah juga jaga kebersihan dan tuang air ke dalam pipa U-trap ya sekali seminggu setengah liter setiap kali jadi setelah menggunakan toilet pun kalau seandainya mau dibilas ditutup toiletnya. Kalau punya gejala, pakai masker, jangan ke tempat-tempat kantor atau sekolah dan dapatkan saran medis secepatnya. Dan kalau seandainya ingin informasi selanjutnya mengenai karantina juga dan mengenai info terbaru mengenai penyakit ini di Hong Kong,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咧，就要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咧睇翻多啲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拜拜，拜拜。 Get up, get up, we gonna win this game 你我一起有两极生